关云长身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岳飞遭人嫉妒，命运极其悲惨呐、啊。提起岳飞来，那在南宋初期是著名的三大将之一，那就是韩世忠、张俊、岳飞呀、啊。三个人各有一支训练有素的亲军，每逢出征，军旗招展，上书斗大的将军姓氏，威名凛凛，人称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赵宋朝廷得以死而复生，全靠这些主力军的支撑。然而这些生力战斗部队的存在，也令得那位宋高宗夜不能寐啊。赵宋就是由兵变起家的，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呢、啊，所以他制定的基本国策是堵塞这条道路，以杜绝仿效者。于是乎，军队已弱，还要继续削弱；将领无权，还要继续夺权呢、啊。所以赵宋成为汉族有史以来最懦弱的王朝，他的军队一触即溃，以致被金人赶出中原，跟他对军队权力的限制，对统兵带队人权力的严格控制有关。北宋末期，皇家禁军已消亡殆尽，其余四方的绿林武装几经火并改造，逐渐形成南宋初期的军队。这时的军队已不同于北宋禁军了，士兵熟悉甚至忠于本军将领，下级军官多是这些将领的亲信，因此具有较高的战斗力。为此，高宗以及其周围的谋臣呐、啊，总为这些军队的存在而担忧。尤其又赶上了苗阜刘正彦兵变，受这么一番惊吓，宋高宗更加佩服太祖留下的训诫了，认为武将实实在在是心头祸患呢。所以一旦外患稍微减轻，宋高宗第一要务便是削弱军队，而削弱的结果又招来新的外患。解决外患不从加强自身着手，而是一再求和投降，以至于一日无合约便难受得要命，合约被对方撕毁，饱受敌人欺侮，却先反省己方求和诚意不够，这不是奇了怪了吗？岳飞的悲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岳飞生性刚强，只要他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他就会不顾一切说出自己的看法。每一次看到皇帝，他都要大谈北伐，说金人可以扑灭，中原可以恢复，他一点也不看皇帝的脸色。高宗以诸将的胜利作为求和的砝码，令秦桧加紧求和投降，只要签订合约，甚至不惜以蜀国大臣的身份败在金人脚下。高宗曾急切说，想当初我被金人赶到海上，那时就是败了100次，人家还不理我呢。您瞅他这点骨气。绍兴八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岁末啊，南宋向金国称臣，岁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代替伪齐政权成为了金的附属国呀。南宋这一番举措 令军队跟百姓为之哗然。杭州城数日是喧闹不安，岳飞上书坚决反对，愤愤然：今人不可信，和好不可靠，宰相处置不当，恐为后人讥笑。宰相是谁啊？秦桧啊。他认为秦桧这样做会留下骂名，秦桧因此对岳飞是怀恨在心。公元1140年，也就是绍兴十年，金人撕毁合约，大举进攻，高宗只能下令抗金呢。金军在川陕和两淮都遭到惨败，金兀术领兵退回开封，岳飞趁机挺进中原，全线进攻，很快收复了洛阳等重镇，自己呢坐镇郾城指挥啊。金兀术探知岳飞在郾城部队人数并不多，他纠集大兵前来袭击，诸将闻听都很紧张，岳飞是镇定自若呀，不必担心，金人既穷易，金人没什么办法了。兀术有精骑呀，精骑就是精锐的骑兵，号称叫拐子马，人马皆穿重甲，三人为一组，用铁索相连，以此布阵是很难冲破啊。金兀术这回就带着拐子马来的，岳飞命岳云领最精锐的亲军冲阵，厉声下令不能取胜，我先斩你岳云，命步兵手持麻刀铡刀入阵啊，严令不许仰视，专斩马足。你不是人马都有重甲罩住了吗？打上面没用，那马腿你没法罩吧。好，这一下这马腿成了薄弱环节了，剁掉一个马足，这马就倒了，一马倒另两匹马不能行啊，三匹马俱倒，马上之人束手被擒。岳飞自己率40名亲兵四处游击，激战的天黑，金军是大败而逃。金兀术急得大哭啊，我起兵以来全靠此拐子马取胜，这下可完了。岳家军乘胜进军，前锋进至离开封45里的朱仙镇。头几年岳飞已派人广为联络山东河北的抗金武装，甭管是绿林英雄民间好汉，这时候是纷纷响应。头几年做完工作了，岳飞今天这么一到，这帮人纷纷亮出岳家军的大旗，到处袭击金军，百姓也送粮报信，公开拥护宋军，燕山以南都不听金国的号令啊。岳飞原本很喜欢喝酒，因为皇帝有一句训令不可贻误军机，所以他非常节制，此时大获全胜，兴奋地告诉部下，如若直捣黄龙府，我岳鹏举定与诸军痛饮。兀术退回开封，忙着要运走财物准备撤退，有一名书生拦在码头高叫：太子不忙走，岳少保就要退兵了。金兀术不耐烦呢，胡说什么呀，岳飞岳鹏举以500骑兵大破我10万大军，东京汴梁日夜盼望他回来，那东京的百姓无其待书，我怎么能守得住啊。这书生冷冷一笑：自古以来可曾见过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的事吗？岳少保自身尚且难保，还谈什么建功立业呀。金兀术恍然大悟，听信这谋臣之言，他是驻马进关呐。果不其然，没多久秦桧先命令大将张俊撤回，造成岳飞孤军深入的状态。然后宋高宗一天之内下了12道金牌啊，火速传令岳飞班师。岳飞东向再拜，痛哭之声：10年之功毁于一旦。 班师之百姓拦在马前，哭声遍野啊，我们运粮草给官军，今人尽之啊，将军去后我们定会遭到屠杀报复。岳飞流着眼泪拿出诏书，君命在身，我不能擅留啊。军民哭声震野，岳飞宣称要进攻东京，让这金兀术不敢出兵，自己多留了这么五天，让愿意南归的百姓完全撤走之后，这才领兵退回，血战夺得的州县又失落于敌手之中。不久，岳飞这一批坚决抗金的将领相继被解除军权，韩世忠外粗内细，察觉到形势不妙，从此十年间闭口不言兵事，再打仗这事儿不提了。当年部下来访，他也闭门谢绝，反过来买房置地，骑驴悠游于山水之间，合着就剩享受了。高宗消除了对他的疑虑，而岳飞呢，仍然忠愤激烈，不肯放弃恢复中原的主张。绍兴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141年，秦桧勾结嫉妒岳飞的大将张俊以及张俊的一些部下，诬告岳飞手下有人谋反。谁呀？岳飞有员部将叫张宪，说是张宪密谋让岳飞复掌兵权，意欲不轨，把这冤狱越扩越大呀，联系到了岳飞岳云父子。来到公堂上，岳飞仰天大笑，撕裂背上的衣衫，皇天厚土，可表此心。只见他背上刻着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墨色深入肌肤啊。初审的官员十分感动，报告说此案没有证据，岳飞是无辜的。秦桧大怒，把初审官贬往外地，另派他人审理。所谓他人是他的部下呀，百般罗织罪名啊。岳飞长叹一声，唉，到这里我岳鹏举才知道，既落秦桧之手，报国忠心也就算完了。然后闭上眼睛任其拷打，再不申辩，最后定罪了，莫须有。什么叫莫须有啊？莫须有就大概齐吧，大概齐要谋反。就连一向退避三舍的韩世忠听完这事儿都别扭了，闯入相府质问秦桧啊。秦桧是丞相，韩世忠是名将啊，问秦桧相爷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呀，您就不怕天下唾骂吗？秦桧支支吾吾坑子憋了半天，岳飞儿子岳云跟张宪写信的事儿虽然还没有证实，但谋反之心莫须有啊。什么意思？他谋反这意思大概是有的。哼，韩世忠甩袖而出啊。岳飞父子被关两个月，证据仍然不足。岁末的这一天，秦桧独在书斋，刚刚吃过点橘子点心什么的，手里玩弄着吃剩的橘子皮，时而扔下，时而抓起，下意识的用这个指甲在上面划一划，刻一刻，好像若有所思。秦桧的妻子王氏走过来了，相爷怎么如此难以断绝，谁不知道捉虎容易放虎难呢？秦桧眉头一皱，马上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派人秘密送往监狱。就在这一天晚上，岳飞不明不白的死于狱中，年仅39岁。秦桧一党声噪罪证，岳云跟张宪被公开杀于杭州市上，岳家被抄了家，家属以及部下被株连判刑，发配到岭南。岳飞的死讯传出，百姓暗自落泪， 今人是浊酒相庆，一家欢喜一家愁啊。现在这位张俊张大将军就成了红人了。你想他跟秦桧走得多近呢？张俊原本是陕西的绿林好汉，北宋末年从了军，高宗刚刚建国的时候他就跟随在左右。要论战功啊，张俊比不上岳飞韩世忠，但是张俊提拔的最早，又善于迎合皇帝，所以常在天子左右，深得信任。要论享福呢，张俊是头一位的，论捞钱那更是首屈一指。在北宋南渡初期，战事频繁，韩世忠岳飞都远远的带兵驻扎在外地，他们跟士族那是同甘共苦，唯独这张俊，他带自己的张家军住在杭州，离皇帝近呢。张俊闲来无事，派人从那士族中去挑选高大的英俊少年，命人给他们身上刺上锦绣花纹，从的胳膊上一直到腿上全身都给刺满了，特意让这些年轻人短衣襟小打扮，在杭州城里边转悠，短打出游，那当然令人围观相看了，老百姓驻足围观，这是谁的军队呀？这是张俊将军的部下，哎呦，这真是花拳绣腿呀，这有道理吗？胳膊上腿上绣的都花纹，张俊在后方玩的是花拳绣腿的功夫，这些士兵呢痛苦不堪呢，百姓摇头叹气，暗地里管张家军又称为花腿军。前方还在征程以战，后方却是在大兴土木啊。张俊令军士为皇帝营造宫殿，顺手给自己也私建豪宅，盖了一个太平楼，这是一个大酒店，赚钱营私，乐意喝酒奔这儿来。众军士边歌谣唱，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二圣不是徽宗钦宗吗？行在不是杭州吗？行在盖起太平楼，这临时都城都盖了太平楼了。韩世忠从前线归来，听到这讽刺的歌谣，他是一声长叹呢。而韩世忠的韩家军都戴着铜面具回到了都城，张俊手下的士兵又开玩笑说，韩太尉是铜脸，张太尉是铁脸。所谓铁脸，当时的俗语形容不顾廉耻不怕人耻笑的小人，那小人的脸就比铁都尖，所以叫铁脸，就这辈没羞没臊。这种议论高宗赵构也听着了，只好叫来张俊，搞得你收敛收敛吧，你甭在那瞎盖楼，乱盖酒楼，大收酒钱，与民争利。人高宗是为了张俊好，众臣都说朕待你最好，你要体会圣恩呐，更加努力才是啊。其实对张俊这样的人，高宗放心着呢，他不想真去管，他最嘀咕的是岳飞那样的，好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这要干嘛呀？所以对张俊就是点点而已，点点卯，这张俊更不割心了，打这儿起是更加努力捞钱呢。有一天春光明媚，张将军游兴顿起，信步踱往后花园赏花，忽见园中有一个老头正在阳光下边呼呼大睡。张俊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啊，怎么你在这贪睡，上去两脚还起来？这老头一起来，哎呦，张大人认得我，是您手下的老兵啊，既然当过兵无事可做，大好春光就这么睡吗？那我确实没什么事儿，花园我都给你打扫干净了，你会做什么呀？这老头一听，我什么都会一点，比如说赚钱什么的我最明白啊。啊，张军一听，能赚钱？到海外做生意你敢吗？ 我敢呐。这样，本将军给你10000贯钱做本钱怎么样啊？这老兵听完撇撇嘴，又躺那儿了。嗨，让你起来，你怎么又躺下了？大人，这点钱10000贯够做什么生意啊？那我给你50000贯。老头一翻身，后背对着他，不行，太少。那你要多少啊？100万最好，再少也不能少于50万。这张俊是武将出身呢、本身就不怕冒险。好啊，我就冲你这个气魄，你当我的面敢站起来又躺下，我就给你50万贯钱，你给我做买卖去吧。这老兵就用这50万钱造了艘巨型海船，又买了100多名能歌善舞的美女，采购了大量奇珍异宝、绫罗绸缎，招募了10个通晓海外的人作为随从，语言上、风俗上得有这帮人的参考啊。在杭州休息完毕，飘然出海。一年以后，这老兵带了好几条船回来，他带回的船上装满了珍珠、翡翠、宝石、香料，这都是中原见不着的呀。除此之外还带着好些骏马呢，获利10倍。当时打仗大将都缺马呀，张家军由此得以壮大。这些马通过交配还会有新的战马产生，大将有马那不是喜事儿吗？军容壮大，那些珠宝可以卖钱，张俊大喜呀，把这老兵找来问他经过，你怎么赚这么些钱呢？老兵听完一乐，大将军，我到海外诸国自称是大宋使节，将丝绸珍宝送给国王，请当地贵人前来赴宴，美女奏乐歌舞，看得这帮人是眼花缭乱，他们就用名马来换我的美女，又送给我很多礼物。哎呀，说的这张俊简直不知道怎么夸赞好了，嘴里边一劲儿出这种声音。那你还能为我再去一趟吗？哎呦呦，老兵一听连忙摇头，上次开个玩笑，再去就露馅了。我呀还给您当个老军卒，就在您后花园做卫生得了。张俊是善待这老兵啊。杭州有一个姓张的名妓，色艺天下无双，能诗善文，被张俊看中纳之为妾。这个女人嫁到张家，就替这位张将军管理文书账目。这年春天，南宋跟金国在淮西大战，诸将都亲赴前线，唯独张俊放心不下家里买卖啊，写信给自己的这位张小妾是千叮咛万嘱咐啊。过了几天，张信收的回信打开一看呢，满纸写着西汉霍去病、三国赵云出征不问家事的历史典故。他明白这是这位张小妾欲以此来坚定自己报国之心呢。张俊好不高兴，可转念一想，他开怀大笑。怎么？一是因为此女精干，家事必然安排妥当，多余问；二一个，这封信写得慷慨激昂，这是政治资本呢，应该加以炒作呀。张俊连忙派人把这信连夜送进宫中，赵构闻读此信大为赞赏，下诏褒奖张俊公而忘私，并封这位张氏小妾为雍国夫人，赐钱1000万。张俊名利双收，以此来对比那位公而忘私的岳飞将军，却遭皇帝猜忌，命运悲惨，难免令当事人胸生疑问，这世间还有公平吗？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假期回家，我妈居然做了海参豆腐煲，真没想到我妈都能做星级大餐了。 今年大姐三弟都回来了，爸妈特别开心，特意做了海参小米粥给我们三姐弟吃。 我们村李大爷80大寿在家摆喜宴的时候，居然都有葱爆海参。中国这两年的发展真是不得了。去

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忠臣被害，奸臣却捞尽了荣华富贵呀！这位张俊张太尉就可以说是占尽了便宜，比那岳飞他可活得质量高多了。你别看挣这么些钱，张俊十二分的不满意，既嫉妒岳飞的战功，又垂涎韩世忠的实力，怎么办呢？他投靠秦桧了，力主何意呀？排挤诸将，甚至参与谋害杀死岳飞这件事儿。诸将领兵权收归张俊之后，秦桧开始叫人攻击张俊。张俊心知肚明，马上求退啊，得了个王爵是安享富贵，他全力敛财。张俊当了郡王了，郡王的贪财是臭名远扬。有一天宫中开宴，朝中贵人都赶来赴宴，皇家小丑也前来助兴，有一个唱戏的逗乐的人上台宣称啊，本人精通天文，世间贵人都与天上星象相应啊，我一看便知，用一文钱对贵人一照，便只见星象而不见人形了。大伙一听就知道这是开玩笑呢，好，都鼓掌。就见这位装模作样的走过来，先拿这铜钱对着宋高宗赵构看了看，这是地星，对着秦桧看了看，相星，宰相之相吗？看了看韩世忠，将星，大将之将，看看张俊，哎，这位停住了，仔细看了看，瞅了瞅，怎么看不见星啊？大伙儿都有点害怕。你再看看，心想别把这位得罪了呀。张俊要一翻脸，你一个小人物怎么能活得了啊？您再仔细看看。这位伶人看了半天啊，还是看不见星，只看见前眼里坐着一个张俊王。轰，君臣哄堂大笑，好悬把那电瓦给接飞了。怎么呢？张俊王坐在前眼里，好像是这实际上没看见星星的结果，话里边有话，前眼里只有张俊王，张俊王坐在前眼里，这是指这家伙捞钱捞得有点太狠了。谁不明白这叫一语双关呐？在政治上，张俊也同样精于算计。张俊出退休的时候，皇帝赐予新宅富丽堂皇百倍于往日啊。这天皇帝光临张宅，带来皇家乐队，将整个御宴都搬了过来，上百种的珍馐美味，盛陈满堂啊！成千的内侍奔走于途中，王公贵族谁要摊上这事儿能不高兴啊？谁都得引以为荣啊！眼看过了中午了，再一看这皇帝谈笑风生，毫无倦意，张俊张大人有点坐不安了，几次三番找那大宦官耳语，要他催促皇帝早些回宫。张府上下都纳闷，这是何意？皇帝住这儿，您这才风光啊。一直等皇帝走了，大伙儿才公开问，为什么不留皇帝多待一段时间呢？张俊眨眨眼，做臣子的谁不以皇帝在家中逗留为荣啊？只是上一次皇帝去秦太师家，午饭时间一过就登车走了，我怎能与秦太师争宠呢？众人恍然大悟，对张俊的老谋深算算是十分佩服了。如此老奸巨猾，所以张俊始终能获得高宗的欢心，而也不至于引起秦桧的记恨， 终其一生保持荣华富贵。张俊活了69岁，死的时候皇帝是亲临哭送，以国礼安葬，应该说他享尽了哀荣啊，让那些同情岳飞的人，同情忠义之士的正义之人心中更感到悲愤难平啊。但是死后这名声能一样吗？在杭州西湖边上，岳飞的坟前铸有4个跪着的人像，这就是害死岳飞的4个罪魁祸首，有秦桧两口子、张俊等奸臣呢。有那句话叫白铁无辜铸佞臣，就指他们几位说的。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秦姓人来拜岳坟嘛，提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人到宋后少名讳，我至墓前愧姓秦呐、上下工整，一会一秦，说明千百年来人们对秦桧的评价。人到宋后少名讳什么意思啊？打南宋之后很少有人用秦桧的桧字来命名的了。来拜墓的这位本身姓秦，以至于生得惭愧之心，所以我至墓前愧姓秦呐、我怎么跟他一个姓了呢？其实啊，桧本是美好之意，指的是一种树干笔直的常绿乔木，古人常用桧柏相连，表示刚正不阿、坚贞不屈种种美德吧。而到了秦桧身后，其人如桧，这就不是夸奖人了，谁也不乐意听这句话的。其实秦桧的性格为人完全也没有刚直的影子，恰恰相反，他如腕如藤般的阴柔，如蛇如蝎般的狠毒，倒是让世人有多少警觉跟遗恨呢？警觉是人有此类，遗恨是此人怎能为相啊。由于南宋诸军的抵抗，金军的精锐部队是大为削弱，几次南下都没占的便宜。金人自己说，以前我们大金国很强盛，宋国很弱小，现在是彼强我弱，所幸宋人还未觉察罢了。那么这会儿宋高宗完全可以收复疆土啊，但是宋高宗只想在江南做小皇帝，不想冒险北伐。这会儿秦桧从北方归来，到处散布流言。那么说秦桧怎么跑北边去了？徽钦二帝被金人北上掳走的时候，秦桧是俘虏中的一名，现在受了对方的培训，他作为一个内部奸细南下了，四处嚷嚷我有二策，只要让我当上宰相就能震惊天下。高宗还真就信了。什么二策呀？所谓二策乃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哪来哪去。高宗听完很尴尬，为什么？朕也是北人呢、我也打北边来，你让朕归到哪儿去呀？但尽管这样，高宗跟这秦桧还是一拍即合，毕竟两个人都不想打仗，只想屈居江南。十多年来，秦桧看准了宋高宗的心思，极力主张跟金人议和，朝中贤士相继都被排挤出来，一般无耻之徒投靠秦桧，陷害他人作为自己近身之阶。每当攻击大臣的时候，往往都是这秦桧亲自起草奏章，然后授意找衙门出面，所以人们一看他奇文风格便说又是老秦的文笔，可见他害人害的可不少了，让人一看这笔锋就能看出来。绍兴和议，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呀、这内容传出来之后引起朝野反对，枢密院编修官有一位胡大人叫胡全， 上书激愤，请斩秦桧以谢天下，瞧他谈的这份好协议。可是秦桧得到的是皇帝的支持，反过来他把胡权还有以胡权为首的这批反对自己的大臣都发配到远方，收诸将之兵权，进而制造岳飞冤狱，贤臣良将是清除殆尽。金人也十分赞赏秦桧的作用，所以在和议盟誓中特意加这么一条，不可轻易改任宰相，可见敌人对秦桧的喜爱。和议达成之后，高宗对这秦桧是更加宠信，赏赐豪宅巨金。这一天在秦宅是大摆宴席呀，令皇家教坊前来助兴。有一个伶人在前面大颂秦相秦桧的功德，还有一个小丑在他后面端来一张有靠手的太师椅，一边杂七杂八的说着一些逗乐逗闷子的话。头里那伶人刚往这太师椅上一坐，一低头，这头巾吧嗒掉下来了，露出了发髻，脑后吊着两个大环。这小丑就问呢，这什么环呢？这戏子回答，二圣环。小丑举起手中的扇子，在他头上狠狠的敲了这么一下，嬉皮笑脸的问他，你只管坐太师椅上领取金钱赏赐吗？怎么将二圣环放在脑后了？顿时满座皆惊啊。为什么？人们尊称秦桧为太师，二圣环这是谐音呢、啊、哪三个字啊？徽宗、钦宗、二圣、归还，这不也是谐音吗？借发型的名字谐音徽钦二帝，这明明是调笑讽刺秦桧秦丞相把二圣环放在脑后，光顾和谈了吗？秦桧大怒，马上吩咐把这两个唱戏之人打入大牢，当天晚上就给杀了。一代丞相还不如两个幽灵有爱国之心，莫要小看在这些封建年月中供人取笑的幽人伶人，往往他们身份低下，却又有多少爱国热情，满腔热血呀！秦桧杀了这两个幽灵，心里边是愤愤不平啊。这一天他又要去上朝，五更时分正打桥前过，什么桥啊？望仙桥。大伙都知道这五更时分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呀。秦桧骑马刚过这望仙桥，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举刀就砍。秦桧这坐骑受到惊吓，稀溜溜一声暴叫，跳江起来，这刺客扑了个空啊，一刀正砍在桥栏杆上。到什么程度啊？这刀卡在桥栏上，他拔都拔不出来。秦相府旁边的侍卫一拥而上，把这刺客给抓住了。经过审讯才知道，这刺客是殿前的士兵，姓施，叫施权呢、啊。施权慷慨激昂，有人问他，什么人指使你刺杀宰相啊？哼，现在举国上下都与金人为仇，只有你秦桧奉金人为主子，因此我要杀了你，为民除恨，可惜未成啊。秦桧一听，合着全国百姓都想杀我呀、啊、先把你杀了。杀完了施权，秦桧更为惶恐，打这儿起再上朝都得带50个亲信保驾，在家里边也更加小心，即便是奴仆也不能随意进入他秦桧的卧室。秦桧死后，皇帝命以国礼送葬，一时好不热闹啊。墓就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其上丰碑屹立，但是因为没人肯给他撰写碑文，所以那丰碑啊一个字都没有。后来有人盗墓，把那碑也搬倒了，墓里的金银也都拿走了， 秦桧这墓也被平了。地方官讨厌秦桧，根本就装作不知道，不予追究。不久，秦桧的墓就被风尘掩埋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忘了。墓是被淡忘了，秦桧这塑像铁铸的罪人却永远地跪在了岳飞的墓前呢。这就是老百姓心中永远也不会颠倒的爱憎感情。在北宋靖康年间的时候，金人第一次攻破汴梁，咱们说过曾经把汴京城所有的皇室成员一网打尽吗？徽宗、钦宗还有那些皇室成员都被押往漠北呀。那时皇亲国戚都恨不得生于百姓家，但生长深宫的皇子皇女连百姓语言都不懂，一出宫门就寸步难行，所以绝少幸免。仅有原先宋哲宗的孟后因为早年被废，住在城外的寺庙之中，所以是因祸得福，得以漏网啊。南宋一建立，这位孟氏就成为皇太后，定都临安之后，在杭州是享尽荣华富贵啊。这会儿皇亲国戚又成了香饽饽了。兵荒马乱之后，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头百姓，都有不少骨肉重逢，令人悲喜交加，也有一些奇人怪事使人啼笑皆非。在北宋朱棣中，咱们说过宋徽宗是龙种最盛啊，有31个儿子34个女儿，但是靖康之难的时候，除了以前死掉的之外，大多被押往漠北，死于途中，受苦在塞北外国。在公元1130年，南宋朝廷刚刚安顿，突然有一个衣着破烂的女子只身欲闯行宫，自称是徽宗的女儿柔福公主，刚从金军手中逃出活命，这是高宗的姐姐呀。虽然说是同父异母吧，但那也是姐姐呀。深宫之中礼数很严格，高宗对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记不大清楚到底什么模样，虽然也见过几面，但是熟悉可谈不上，就命一些老工人前来识别。那宫中的老人熟识这人良久，觉得十分相似，就问了问宫中旧事。这位公主这对答如流，只是脚稍微大了点，举止也略显得粗俗，有些怀疑。这女子一听万分哽咽啊，金人将我们押往漠北，一路驱赶如同牛羊，我光着脚走了万里路，怎能还留有千金风韵，我脚能小得了吗？高宗一听潸然泪下，也是受苦了，姐姐就把这位柔福公主收入宫中，封为福国长公主，不久又为她挑选了英俊才子作为驸马，举行盛大婚礼啊。从此这位公主是听不完的奉承话，享不尽的富贵荣华，这就开始享福了。被抢往漠北的众多工人饱经磨难，多死于边疆，只有高宗的生母韦妃得以生还。韦氏夫人曾经很不受宋徽宗的待见，你别看生了高宗，但是因为宋徽宗儿子很多，所以这韦妃也不是他的红人。韦妃得以生还，那都是他的亲儿子高宗的努力。宋金和议达成之后，几经周折，这韦氏终于回到故国了。国母归来，自然这是国家大典呢，皇亲国戚都来请安。当宣到柔福公主夫妇前来请安的时候，这韦妃一愣，当场没说什么。当天晚上，韦氏把高宗赵构找来，这柔福公主是假的啊，母后怎知啊？柔福公主我亲眼所见，早就死在漠北了啊。 高松这才明白，好大的胆子敢骗我，我还一口一个姐姐叫挺亲呢。感情建炎年间投来的公主是假的，立刻命人把她投入诏狱审问一下，才知道这位真是假的。原先干嘛的呀？原先是杭州某寺里的一位尼姑，战乱中有一个宫女流离到了他的寺中，一见这尼姑就惊喊了一声，这好像我们的柔福公主啊，这一句话给这尼姑提了醒了，所以这个尼姑心生侥幸，跟这宫女儿就聊了很多宫中的往事。宫女死了之后，她为了冒名顶替，所以把这些事情恢复了一遍，滚瓜烂熟，张嘴说不错了，这才改变扮相来冒名顶替，享了十来年的福啊。冒名公主于国并无大碍，但是对于宫中，对于赵氏宗亲来说，这毕竟是丑闻呢、啊。假公主就被秘密处死在狱中啊，所有皇帝的赏赐都被充公收回了，可怜那驸马爷一夜之间又成为嫔儿了。高宗的生母韦皇后享受上荣华了，在徽宗朝的时候他地位不高，被封为节狱啊。靖康时候因为儿子史金作为人质，所以才被升为妃子，不久又成为金朝的俘虏，被押往北方。这位韦氏夫人历经千辛万苦啊。高宗继位后虽以恢复中原迎回二帝为口号，实际只停留在口头上，其重要原因就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老皇帝要回来自己干嘛去？所以甭管这和谈如何有利，他始终不坚持归还两宫的条件。但是那是对于皇帝，对于迎还亲母韦氏，高宗的确尽了最大努力。高宗当上皇帝之后，首先尊母亲为宣和皇后，到江南后又尊母亲为皇太后，诞辰年节他都要面向北方遥行拜贺之礼，宋使每到金国都要传达口信，有时还要带回韦氏亲笔书信。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呢，徽宗跟郑皇后驾崩的噩耗传至临安，高宗悲痛之余首先想到了生母，他哭着对宰相说呀，母亲年事已高，朕为此坐立不安，讲和就为了他老人家呀。绍兴十年，在岳飞等人的奋战下，宋金力量发生了变换，高宗的口气也开始强硬了，他对金国使者说，朕有天下而不能供养双亲，真是耻辱啊，如今徽宗陛下已不及补救，而当归我太后，誓书里他也把这条给写上了，朕不耻一和，若不行我不惜用兵夺回母后。赵构这么强硬也算得是一片孝心了，话说得很硬，派去的使者临行前单独被赵构召见了一番，你可不能跟我这么横，你得如此这般，我母后才能平安返回呀。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不退。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丢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刘姥姥逛大观园，看啥都新鲜，她那乡下土语和淳朴的一举一动逗得太太小姐们捧腹大笑。有时刘姥姥故意的装傻充愣逗他们乐。这阵儿贾母和王夫人都歇着去了，有鸳鸯领他转，后边跟着袭人呐、湘云呐、还有迎春等姐妹啊，一大帮。走着走着抬头一看，前面是个大牌坊。刘姥姥一看，哎呦，这里还有一个大庙呢，趴地下梆梆梆就磕头，把众人吓一跳。大伙一想，这不是省亲别墅吗？去年贾娘娘回来就是在这儿见的父母和家里人。刘姥姥在这磕头，众人都笑弯了腰。刘姥姥说，你们笑什么呢？这牌坊的字儿我都认得，我们乡下这样庙多着呢，也都是这样的牌坊，上边的字儿就是庙名。鸳鸯说，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吗？认识啊，这不是。刘姥姥抬头一指那省亲别墅，她张嘴就说，这是玉皇宝殿呐。哎呀，众人都笑趴下了。不对，那上边不是玉皇宝殿，是省亲别墅。嗨，都一样。刘姥姥走着走着，忽然哎呀一声，哎呦，我肚子闹得慌。她急忙跟身边的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快领我找个地方。鸳鸯明白了，叫一个婆子领她到东北方向的茅厕。这个婆子把刘姥姥领到那儿一指，便回来了。刘姥姥方才喝点酒，又吃了那么多油腻，还喝了一肚子茶，脾胃不和，蹲了半天呢才算痛快。出了茅厕四下一望，坏喽，怎么周围全是树木山石，楼台房舍都差不多呀。他不知道柴缸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哎呀，往哪儿走啊，嗨，就往那么去吧。慌不择路，顺着一条石子路慢慢走来，赶到前边呢有个小院子。哎呀，这院太干净了，门前扫得干干净净，花草都郁郁葱葱。到了房舍跟前，他找不着门了，转了半天，忽然发现有一带竹子编的篱笆墙。刘姥姥还想呢，哎，怎么这里有扁豆架呢？他一边想，一面顺着这花墙啊转来转去，进了个月亮门。前边是一片水池，足有七八尺宽，石头砌的样，里边碧青碧绿的清水将那边流去。到那边呢有一块白石板横在水池上，刘姥姥走过石板，顺着石子路 又转了俩弯才看见了房门。他进了门一抬头，一看迎面一个小女孩满脸含笑迎了出来。刘姥姥说，姑娘们，才刚你们怎么把我丢下了？我一个人呐，找不着，瞎磨瞎撞，好容易才碰到这里。哪知那女孩一声也不言语。刘姥姥想，哎，她是哑巴聋子。想到这儿，便上前拉她的手，只听扑通一声，哎呦，头啊碰在板壁上，把脑袋碰得生疼啊。他仔细一看，嗨，原来是一幅美人图，是画。哎呦，这画的跟真的一样。哎呀，怎么没人呢？这什么地方啊？书中暗表，这是怡红院，贾宝玉的住处。刘姥姥不知道啊，她转过身来，才看见那边有个小门，因为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儿。刘姥姥也不客气，掀帘子就往里走。抬头一瞧，只见四面墙壁全是雕刻的板子，上边有琴啊、剑啊、瓶啊什么的，全贴在木板壁上放着。棉龙纱罩，金彩珠光，实际这是个多宝阁，上边摆着古玩玉器。刘姥姥不懂啊，她低头一看，嘿，地上啊踩的砖也是碧绿凿花。刘姥姥两只眼睛啊都花了，心想，哟，这屋怎么这么漂亮啊，想找个门怎么也找不着。一看左边一架书，右边一架屏风，她转到屏风后边，突然看对面来个人。哎呀，这个人呢戴了满头是花啊，这不是我那亲家母吗？就看那亲家母从外边进来了。刘姥姥还纳闷呢，哎，他怎么来了？哎，亲家母啊，你怎么来了？我两天没回去就找我来了，谁带你进来的？可是对面他那亲家光动嘴儿，却不答言。刘姥姥一看他戴的满头是花，怪可笑的。你说你啊，多不开眼，瞧人家戴花好看，就胡乱的戴一脑袋呀。啊，亲家，你怎么不说话呀？嗯，突然刘姥姥想起来，过去听人说过，这大户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自己能照着自己。哎呦，大概是一种镜子吧，里边那个人是不是我呀？他伸手一摸，哟，果然看见是自己手。再仔细看，嗨，可不是嘛。这个地方是四面雕空的紫檀块，把镜子镶在中间。刘姥姥一瞧，哎呦，我自己看见自己了，可是我往哪么走啊？他不由得乱摸起来。忽然吧，天扭扭扭扭扭扭，有动静，把他吓了一跳，往旁一闪一看，镜子闪开了，闪出一道小门。原来这是个西洋消息，让他一阵乱摸，巧劲儿碰对了黄，这门呢自动开了。刘姥姥动这个消息呢，还多亏就是个西洋消息门，要是遇见三侠五义、白玉堂、百的八宝、转心骡子，那就麻烦了，他就活不了了。刘姥姥也没客气，看见门她迈步就进去了。你说那屋是你进的吗？哎，她挺不习惯。来到里边一瞧啊，有一张精致的床，太漂亮。看见床，刘姥姥可走不动了，上了岁数也走乏了，再者那酒劲往上撞，她一屁股坐在床上，想歇歇腿再走。可是一沾床就身不由己的前仰后合，两眼朦胧，一歪身吃呼吃呼睡着，打起呼噜了。他在这睡着了挺美啊，等他的那些人可急坏了，那鸳鸯在半道站着等着呢，左等刘姥姥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他的外孙子榜儿着急了， 我姥姥呢？姥姥！ 孩子哭了，大家说快找找吧，怎么这么半天也没回来呀、啊？别是掉在茅坑里了？派人到那一瞧，茅厕里没有人，众人更急了。这么大的园子，刘姥姥要是走丢了，那么大岁数再出点事可怎么办呢？单说袭人，他一琢磨呀，是不是刘姥姥喝多了，迷迷糊糊的迷了路，顺着这条路往我们的后院去了。若是进了花帐子，从后门进去还有小丫头知道，这个好办，能把她送出来。要是再往西南上扎下去，越走越远，可够她绕一阵子的。我看看去吧。袭人一个人回来了，进了怡红院他就叫人，谁知那几个小丫头因为没人看着，早偷空不知上哪玩去了。哎呀，没人呢。袭人进了屋，撞过多宝阁的隔断，就听里边有人打呼噜，鼾声如雷呀、啊！一提鼻子，一股股酒气熏人。他赶紧来到里间一瞧，可了不得了，就和刘姥姥四脚八叉的躺在宝玉床上睡着了。袭人吓一跳，宝玉爱干净，他的床谁敢躺啊？这叫他知道这个床都得扔了，他赶紧推刘姥姥，姥姥姥姥快醒醒！喊了半天，刘姥姥睁开眼睛，一看是袭人，赶紧爬起来。哎呀，姑娘，我困了，打个盹儿。哎，我可没弄脏床啊！一边说一边用手去掸。袭人怕惊动别人，连忙冲他摆手，意思说你别说话。又在香炉里抓了三四把百合香，这才叫刘姥姥跟他出来，倒在丫头下房中坐下，告诉他说：“哎，一会儿有人问你上哪去了，你就说啊，你醉倒在山子石上了。 好， 记住，不许说上这儿啊。” 哎哎， 又给他两碗茶喝，刘姥姥才算明白过来。姑娘啊，方才我躺那个地方是哪个小姐绣房啊？这么好看，真像天宫一样啊！袭人微笑说：“这是我们宝二爷的卧室。”哎呀，这刘姥姥吓得直吐舌头，赶紧跟袭人出来，从前门出来，见了众人都问：“姥姥上哪儿去了？”刘姥姥照着袭人教的话说了一遍，众人也没在意。这边贾母睡醒了，就在稻香村摆上晚饭。贾母没吃几口，就坐着竹椅回房休息了。好嘛，这一天呢，众人净吃净喝了，肚子根本就不怎么饿呀，好歹吃点各自散去。掌灯以后，刘姥姥带着板儿来见凤姐，凤姐的女儿小大姐在身旁倒着呢。刘姥姥说：“姑奶奶，明天一早，我们可要家去了。我虽然只在这住了两天，却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过的都经验过了。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跟那些小姐们还有各房的姑娘都这么照看我，哎，我也没什么报答的，唯有回去之后请些高香，天天给你们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凤姐笑了：“嗨，那都不必，亲戚里道的热闹热闹吧。嗨，还说呢，今天呢光顾陪你了，我女儿小大姐儿今天没睡晌觉，在风里玩了一会儿，瞧这会儿身上还发热呢。哦，那我看看。”刘姥姥急忙凑到近前：“哎，赶紧给孩子冲碗姜汤水喝，发发汗就好了。哎呦，这孩子多俊呐、啊，太好看了。有多大了？啊，他七岁了，七月七呀、啊，才过生日。怎么，他七月七生的？是啊，哎呀，好生日。到我们乡下，七七生的孩子都叫巧哥，这名字最能除邪，逢凶化吉。不知道小丫头可起了名没有？”“嗨，长这么大没个正经名， 都管他叫小大姐，也有管他叫乔姐的。姥姥寿禄大，就给他起个名吧，也能压得住。刘姥姥大笑起来，嗯，就叫乔姐吧，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可吉祥了，能长命百岁，日后长大了成家立业，有个不随心的事儿也能逢凶化吉，就从这巧字上来。凤姐笑着点头，好，就叫乔姐吧。以前呢，我还不愿意叫她这个字儿，什么巧不巧的，听你的。但愿老天爷保佑她应了姥姥说的话。说到这儿，凤姐叫过平儿，明天咱们有事儿，没功夫，你这就把给姥姥的东西打点好，他明儿个一早走就省事儿了。姥姥说，哎呀，姑娘啊，别破费了，这两天就够添麻烦的，又吃又要拿着走，心里不落忍的。凤姐说也没什么，不过是点子平常东西，好也罢歹也罢，你们街坊邻居看着热闹些嘛，也是进城来一趟。说着话，平儿进来说，姥姥过这边来瞧瞧。刘姥姥随着平儿到那边屋里，只见堆着半炕的东西，平儿一样一样的拿给他说，这是你要的青纱一匹，奶奶另送你一块月白纱做里子，这是两块剪绸做袄啊裙儿啊都行，这个包里啊有两匹绸子，年下做点衣服，这是一盒子各种宫廷内置点心，拿回去摆碟子请客。这两条口袋是昨个装瓜果来的，如今这个里头装的是啊宫中赏的玉田出的好白米，熬个粥煮个饭可香了。这条里面装的是园子里的各种鲜果和干果，哎，这一包是八两银子，是我们二奶奶送的。这边这两包银子呢，每包五十两，共是一百两，是太太给你，让你拿去做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就不用求亲靠友的了。这两件袄和裙子，还有四块头皮巾，一包绒线，是我送给姥姥的。衣服虽说是旧点，可我穿的不狠，你要嫌弃呢，我就不敢说了。哎呀，姑娘啊，这是哪的话呢？就是我有银子也没处买哟，你说这话反倒叫我怪臊得慌的。嗨，自己人别说外的话，我呀还跟你要东西呢。到了年下，你把那腌晒的灰菜干啊、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各样干菜带着些，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行，太行了。哎，你老睡你的去吧，我替你收拾好就放在这儿，明天一早我打发家人给你雇辆车装上送你回家，您就不用费心了。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刘姥姥感激不尽，过来又千恩万谢辞了凤姐，仍旧到贾母这边睡了一觉。刘姥姥知恩报德呀，后文书凤姐的女儿乔姐被他舅舅卖到南京，刘姥姥带着榜儿费尽千辛万苦去找，这才叫不刮春风不下秋雨啊。这是后文书的事儿，咱们再说刘姥姥。第二天一早梳洗已毕，来向贾母告辞。贾母说，我昨天累了点儿，身上不大得劲儿，就不送你了，回去给家里人带好，闲了再来。又命鸳鸯带着刘姥姥到了下房，鸳鸯指着炕上一个大包裹说，这是老太太送你的衣服，都是年节生日众人孝敬老太太的，她老又从来不穿人家送的，没上过身儿，你拿去送人或者自己家穿别见笑。看这盒子里是你要的点心果子，这包里是你前儿个说的药，这药啊有梅花点舌丹、紫金锭、活络丹，还有催生保命丹，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全包在里头，这是两个荷包，带去玩吧。一边说着，他一抽荷包上的绒绳，打开荷包，里边有一个金元宝， 上边还住着一支如意和一支笔。刘姥姥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这个新奇玩意儿，眼睛瞪多大正看着呢，鸳鸯又叫人拿过城窑钟子，就是妙玉那个钟，对刘姥说，这是宝二爷给你的。 哎呦，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我得谢谢宝二爷。 不用了，我替你谢了。鸳鸯自己也送了几套衣服，叫几个婆子把大包小裹送出去，又到凤姐那搬东西，全放在角门上。这阵儿，平儿让人雇的车到了，家人一起动手都搬上车。刘姥姥带着榜儿上车，临走啊还说呢，别忘了让三姑娘给我画画，把这张画啊拿到我们乡下去。知道了。刘姥姥要大观园的画可急坏了惜春，按照贾母说的要画一张大观园行乐图，惜春不会画呀，他赶紧找李纨等人，因为九月初二是诗社正式开张的日子，这边要画画，那边成立诗社，他跟李纨请假，行了，我呀请一年假，我不参加你们诗社了。这一说都不干了，特别是黛玉。黛玉就问，你要多长时间？我要一年呢。黛玉生气，拿话讽刺的，是啊，这园子才盖了一年，如今要画，就得二年功夫啊，因为又要研墨，又要蘸笔，又要铺纸，又要上颜色，论理一年不算多，要这样画，慢慢的画呀画呀，可不得二年吗？这句话大家笑个不停啊。是啊，盖园子才盖一年，画二年，你说大伙能不乐吗？惜春说，你们拿我取笑。黛玉拉出她手，不，那我问你，你说这园子光画房子呢，还是把我们都画上头？要按祖母的意思，要有山水人物楼台殿阁都得画上去。哎呀，那是挺费事的。是啊，我也不会工笔画啊。宝玉说，不要紧，我帮你，我请人帮你画。宝钗说，你缺画笔呀，颜料啊，我帮你。李纨说，这么办吧，给你一年假啊，可记住了，初二诗社开张，千万千万别忘了，忘不了。还有，初二是凤姐生日，咱们怎么给她过？宝玉说，是啊，应该给凤姐买点什么，那我们找老太太去，看她怎么想的。众姐妹呼啦又到贾母上房，可巧邢夫人王夫人都在这儿，正商量这件事呢，就听贾母说，凤丫头总是惦着我，这个家也多亏她操心了，头两年她过生日就想替她办，可是偏偏到跟前儿就有大事儿马虎过去了，今年没什么事儿，人有齐，咱们大家好好乐一天。王夫人说，一个小孩子给他过什么啊？不不不，小孩子有小孩子过法，那好，就这么定了，您看咱们怎么给他过生日啊？贾母想了想，以前呢都是各送各的礼，我看也俗，还透着生分，这么办，这回大家凑份子，凑多少钱可钱乐。好吧，由贾母出头，共凑了150两银子，交给宁府贾珍的妻子尤氏操办，宝玉和黛玉他的份子由贾母来出，两个人也就不操心。